开启人体七轮心轮开，唤醒松果体潜能，灵动双子。 好，翻嚟第二节啊，三位好啊。嗱，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一啲就系话，唔同嘅客人啦，咁啊 ，train 突然间 train 出嚟啊，或者系佢冇问题情况下嘅出嚟嘅影像啦。第一个嘅 case 咧就系嗰位嘅客人，嗰位嘅朋友同三位嘅 connection 啦，系乜嘢嘢咧？第二个客人咧就系纯粹系冇问题情况下，你哋睇到佢影像，其实点样去影响到人生啦？嗱，接落嚟呢个 case 咧就系话。系嗰位客人系直情问佢同佢太太嘅关系，咁然后你哋三位就同时间睇到咧，可能都系睇到唔同嘅影像，但系咧都系 related to 佢今世同佢太太嘅关系喎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我就睇到佢咧系古代中国嗰阵时，即系唐伯虎嗰个年代咧。 唔通唐伯虎点秋香？ 有少少类似啦。咁我哋嗰个 client 佢就系公子嚟嘅，即系有钱仔啦。咁佢嗰阵时佢太太咧就系佢一个妹仔嚟嘅。咁佢就挑逗嗰个妹仔，但系最后系即系 成唔成功啊？最紧要呢样嘢。 即系挑逗完，但系系抛弃人嗰只咁嘅咯。 我想问。即系你见到佢系挑逗个妹仔，但系佢个妹仔最后系咪成为咗佢嘅太太咧？ 冇啊，系抛弃咗直情。 即系抛弃咗嘅。 系啊，冇理佢咯。嗯、 但系前面挑逗嗰阵情况咧，就好热诚嘅，即系乜都就佢啊，千依即系哇千依百顺啦，即系总之会花好多心机喺呢个女士身上。 成日氹佢嘅。 嗯。啊，佢可能佢而家唔知系前期后期啦吓。 佢而家呢个客人，佢都好锡佢老婆嘅。 系， 佢同我讲佢所有嘅钱都俾晒佢老婆嘅，佢、就唔袋钱嘅。 佢唔袋，佢就系袋卡嘅。 佢话佢大部分嘅钱俾晒老婆，老婆中意点使都得嘅。 哇，咁咪好好。 系啊。 OK， 咁 系一个好男人嚟嘅今世。 但我想问阿 Erica， 咁其实咁你嗱，头先就系 Maggie 睇到噶啦，咁你睇到嘅系咩咧吓？ 我见到他是杀了他老婆的， 是 是啦，他是找一架 在一架马车，他撞死他老婆，因为他老婆有第二个，他怀疑啫， 他怀疑，哦， 他怀疑老婆有第二个， 是 那他的神经紧张令到他老婆偷走， 是 那当他老婆偷走途中，他就找一架马车去撞死他老婆。 但我想问咧，佢怀疑咧，佢老婆点解会偷走呢？ 因为佢忍受唔到佢每日嘅神经紧张，佢、 哦、 忍受唔到佢嗰种 控制狂， 系啦。咁佢谂住哦，离开呢个人啦，咁佢就偷走啦。咁、那个男人就揾架马车去撞死佢，系、啦。咁就令到佢冇得走啦。 都死咗点走啫，大佬。 系啦，咁呢个系我睇到嘅景象。 但系个男人做咗呢样嘢之后。有冇一啲即系悔疚啊，或者咩嘅咧？ 有，因为佢知道后来 原来是没 的，其实系冇呢件事发生， 系 呢件事只系佢自己多疑出嚟，咁佢就好内疚啦，个男人。 哦，明白。 系啦， 所以其实佢就抱有一个叫 guilty 嘅心态，即系嚟到呢一世，所以有时做啲嘢就比较补偿啦，即系 而家有所亏欠， 系啦，所以其实哦，我哋今日世遇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系有原因嘅， 系 咁唔会无端端你会吸引个人翻嚟，你会觉得哦，点解我工作上成日都系会咁嘅样嘅咧？有时或者哦，老板觉得我嘅意见唔啱咧，其实所有嘢都系。有因必有果噶咯，系、啦。咁有啲人又会，哦，点解我一出世所有嘢都好顺风顺水嘅？咁我都系有因必有果。有啲人我一出世本身我条路系好顺嘅，好平坦嘅，咁做样样嘢都得人欢心嘅，赚钱又容易嘅，咁所以好多嘢其实都系有一解释嘅。 嗯，明白。咁啊 ，Letty 咧，你又睇到咩？ 我睇嗰世咧都与亏欠系好接近嘅。咁其实好简单一世，佢太太系佢一只宠物。是一隻狗嚟嘅，咁佢好锡呢隻狗，咁好理所当然地啊，狗啊几时都有机会系短命过个主人噶啦， 九成嘅正常嚟讲， 系啦，九成系咁噶啦，咁当佢只狗死咗嘅时候，佢系非常伤心，非常难过， 係難過到佢覺得自己虧欠咗佢，點解我唔能夠令你長命啲呢？點解我會唔會對你好啲，你可以長壽一點呢？咁佢亦都答應過啦，呢啲就係誓言嘅一種。佢話喺未來嘅日子，我要永遠同你一齊，甚至你想要乜我都俾你，只要你能夠永遠同我一齊就得啦。咁佢係嗱，佢雖然係對一隻狗嘅承諾，但係睇得出佢，我感受得到佢嗰種傷痛啦。即係佢種難過啦，佢好錫呢隻狗，亦都覺得係自己錯，所以導致隻狗死亡。 即係如果你認為個問題喺自己度，咁可能就真係係 guilty 嘅問題嘅咯。 係啦，咁所以好接近地今世佢能夠遇到佢太太嘅時候，佢真係願意俾曬啲嘢佢啦，甚至好遷就佢啦。但係因為你睇到喺我睇嗰一世，佢已經係願意，亦都承諾過。只要你能夠長命一點，只要我哋能夠可以喺埋一齊耐啲啲，我都願意將我嘅嘢俾曬你。咁所以睇得出點解一個好男人原來係點樣造成嘅呢？原來好多時候 好男人是如何煉成的。 係啦，原來緣分係總會令你同有啲人可以拉近嘅距離。當然啦，每一個人嘅關係，我哋學習嘅處境都唔同，但好明顯呢個客人佢。今世佢嚟問嘅時候，亦都係因為佢真係好鍾愛佢太太啦，好喜歡佢啦，好尊重佢啦。咁但係原來喺過往嘅日子，因為佢總係覺得佢虧欠咗佢，但係其實喺過往嘅日子，其實佢已經係好嘅咯。即係喺我睇嗰一世，其實佢已經係個好嘅主人啦。 係 虧欠係佢自己覺得嘅啫。咁導致佢今世 咁，所以佢嘅 mindset 就 set 咗呢嚿嘢落去。 係啦，佢 always 都要覺得我虧欠你。系啦，就呢个亦都系佢个 mindset 啦，又或者佢个印记，因为佢太相同，佢会印记咗喺自己嘅灵魂啊，各样嘢。我对于呢个人或者呢只狗或者呢个灵魂系有所亏欠。 系， 咁佢今世嚟到嘅时候，当然啦，佢想尽办法咁去弥补佢过往俾佢嘅，佢觉得佢嘅亏欠咯。咁所以佢而家咁对佢咁好，咁锡佢，咁系一种缘分咯。我觉得，咁我谂佢睇咗，佢明白咗之后。即係佢依然係好喜歡佢太太嘅，但係佢起碼會知道，哦，原來係咁嘅，咁都係一件開心嘅事情嚟嘅。 嗯，咁係嘅，有時啲人就想即係某程度上咧係知道多啲嘅事情嘅真相，但係有出於好奇心啦，有出於一啲嘅情緒嘅感覺啦，去知道呢件事嘅。 同埋 咧，我嚟讲都系好事嚟嘅。 同埋佢最起码佢知道啊，原来我以往都系中意过佢嘅，即系起码都有情感嘅。佢又会觉得系即系唔可能唔系杀父仇人，或者唔系即系死敌对。佢知道哦，原来我哋咁多年都有情感嘅关系存在过咧。佢自己又觉得诶，好奇妙啊！唔怪之我而家对佢咁好啦，因为有一世原来虽然我拆咗佢，但系原来我系佢都系我太太，我都系有情感嘅关系啊，甚至佢做我丫鬟嘅时候或者妹仔嘅时候，原来我又系有情感嘅关系。咁所以当佢一听到原来咁多世嘅渊源，今世终于能够做太太啦，仲可以咁相敬如宾，或者佢咁钟爱佢，佢觉得好开心咯。 嗯，咁呢个都系一个好事嚟嘅，我觉得系。咁啊嗱。咁啊，呢一个朋友仔咧就系佢自己就问个问题啦。咁就系关于佢同佢身边嘅人啦。咁其实仲有啲 case 咧，就系问啲一啲比较模，我冇话叫比较模糊问题，问啲问题可能个睇前世今生答案咧系会好大出入嘅。即系例如有啲朋友仔问我第时会唔会发达啊？咁我估呢一样嘢，所有人啊吓都会问呢个问题噶啦。基本上係啦，咁我亦都知道有 case 咧，三位做嘅情況下咧，都係話有個客人咧就問呢啲關於佢未，即係佢自己嚇人生路嘅會唔會即係有金錢一樣嘢嘅問題咧？咁其實三位睇到出嚟個，即係睇前世今生可以俾到出嚟嘅答案係乜嘢，或者係出到啲咩影像係會影響佢未來嘅路嘅咧？ 嗱，我睇呢個客人嘅時候，佢問想唔想會發達嘅時候咧？咁我睇到佢一世呢，其实佢係二世祖嚟㗎。咁佢的而且確，佢二世祖之余，佢仲係一个冇乜用㗎，真係虽然真係一个冇用嘅二世祖。佢甚至喺嗰一世里面呢。 边种二世祖係有用？ 唔係呀，即係有啲二世祖佢都懂唔叫有用，佢都会。 啲係叫富二代嚟㗎。 挥霍呀、或者嗱，佢做二世祖嗰一世呢，佢係直头係有钱啦。佢咩都唔做啦，但系佢唔知道有錢嘅感覺係乜。 O K， 因為佢未試過冇錢。 係啦，佢去 好含糊，就知道我有得食，有得着，有得玩，咁咪得咯。咁佢究竟富裕系点样咧？佢系唔知道。 哦，咁犀利。 系啦，因为佢嗰种二世祖，其虽然佢系二世祖，但系佢都系病埋一个喺间屋度有自己，即系佢唔系好 同外 界相接通嘅二世祖。系。咁佢净系觉得病埋一个喺屋企有饭开，有嘢。即系佢乜嘢都唔做，净系瞓同食， 宅男嚟 嘅。系啊，我就想讲佢系二世祖嘅宅男，系我就想咁形容。 其实好容易，其实好难，好难厘定。 系啊，咁所以佢唔系好知道自己原来过紧富贵嘅生活。 系， 但佢又知道佢自己唔需要乜都可以唔做。 咁咪佢唔算败家咯？可唔可以咁讲咧？因为佢系一个宅男二世祖。 系啦，佢唔系一种好，所以我头先唔系话好乞人憎啊，唔会话去赌啊嗰啲。佢一个好冇用嘅二世祖，我谂我讲到，我谂系啦。咁总之佢净系每日困喺间屋度，当佢去感受佢环境嘅时候，佢唔知道自己系过紧富裕嘅生活，佢亦都唔知道贫穷系乜，佢个人好迷茫噶。 系。 咁所以你问我佢会唔会即係好发达嘅时候，佢对金钱嘅认知喺嗰一世佢唔知系咩。 係。係啦。咁佢嚟到今世佢都唔知系咩呢， 其实今世嘅佢呢，佢都系唔系对金钱，即系佢都系。 即系唔系好 sensitive 嘅。 想洗就洗囉。我有啲人会觉得我应洗就洗，但唔系佢系想洗就洗啦。 概念唔系咁强。 系啦，因为 佢想洗就洗，佢要有得洗啦。咁样嘅话，佢咪即系等于佢已经留咗笔落嚟咯。 系啦，佢都 OK 嘅，咁佢都有楼嘅。咁只不过佢系想洗就洗咯。即系我见佢去听佢嘅对答，佢话俾我听，系啊，我想买嗰样嘢，我就去买噶啦。咁样 即系 讲 嘢，可能系买层楼，我买啦，冇所谓啦，咁啲啊。 系 。OK。 咁我睇 concept 嚟噶啦，即系如果 Latinly 留即系睇到嘅就系佢对 金 钱的 concept、 啊，佢对 金 钱嘅理论，佢个 concept 喺我睇嗰一世，佢唔系好强烈啊。 嗯， 系啊，因为佢 咁其实影响噶、哦。 系啊，因为如果有啲人我知道钱嘅重要性，佢哋就知道我钱系我 哋要奋斗去做， 会令我哋奋斗啦。因为有时其实当你自己赚钱，其实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。 系， 当你自己我、哦、用自己嘅工作、嗯，用自己嘅 努力、 辛苦，即系当然啦。赚钱系多，有时系会辛苦，但系你自己努力得出嚟嘅成果，其实嗰一刻嘅满足感系好大，令到你人生都系觉得好有意义噶嘛。 系 系啦，咁佢就系呢一部分，如果可以有改善嘅话，咁会对佢好啲咯，我觉得。 嗯，明白。咁嗱，咁 Natalie 你睇到嘅佢对呢一方面嘅影，即系你睇出嚟嘅影像系咩咧吓？ 你指边方面啊？ 哦、，sorry，I mean Erica。 咁我睇咧，其实佢就喺中国嗰度，系一个小姐嚟嘅，着住一件粉红色好靓嘅小姐衫啦。咁呢个小姐仲系一个刁蛮嘅小姐嚟嘅，因为一个小姐系阉尖嘅。 嗯， 系啦，呢、這个小姐咁佢又系有个妹仔喺隔篱啦。咁佢就喺个湖旁边，小姐佢就会。见到小姐系打扮各样嘢都系比较阉尖嘅，系一个唔需要担心佢日常生活啊生活嘅小姐， 即系不愁衣食嘅， 系不愁衣食啦。咁而个妹仔都服侍得佢周到嘅，咁佢嗰世都系一个幸福人嚟嘅，我觉得。 嗯、但如果咁样嘅话，我只可以想象为佢可能基本上佢有父荫或者祖荫留落嚟俾佢啦，系咪？ 系啦，其实如果你咁睇咧，佢两世，就算睇我嗰世，佢都有祖荫嘅。因为佢虽然佢唔知道自己有钱，但事实上 佢都有嘢留落嚟。 但系佢遗留落嚟嗰一世，佢只不过匿喺间屋度有食有着，系佢父母供应俾佢，但系佢唔会 sense 到钱嘅重要啦，或者好紧要啦，因为佢甚至唔知道有钱同穷嘅分别，系喺嗰一世佢个人好迷茫噶，其实咁所以，但系如果你话讲富荫嚟讲，其实喺两世嚟讲，其实佢都系已经系有富荫噶啦。 嗯， 咁其实我知道佢今世都做好多善事嘅，真系，即系虽然佢就唔系好努力咁样去赚钱，但系本身佢都用咗好多嘅钱，大部分去捐献嘅，我知道。系啦，佢都是一个有心人嚟嘅，实在。 嗯，明白。呢、這个咁呢个Maggie 咧， 我就比较个对比大啲咯。我睇到佢有一世系农夫嚟嘅，佢收系、嗯、啊，佢收割嗰啲谷物咧，即系做稻米嗰啲咧。咁佢 割完之后就打嗰啲壳咧，咁咪做咗米啦。但佢又好悠闲噶，即系你知农夫梗系好吃力做嘢啦，但系呢个农夫比较特别啲咯，同埋睇到佢自己有间石屋仔嘅，即系都生活好似比较无忧啊。 系 咁见到其实好似即系个天色开始昏暗啦，佢都系好悠闲地做嘢咯。咁我 get 到个 message 就系可能佢系唔系好识运用时机去做一啲合适嘅嘢啊，即系譬如你落雨可能系 要收衫、 斩柴或者咩收，即系落雨要收定啲柴定唔知点样，但系佢仲好悠闲喺度收割紧啲米咁样，好似有啲 即系 唔系好 make sense 咁咯。 即系其实就好自由自在，但系又唔会好赶逼，即系叫 push 自己去做嗰样嘢。 又或者其实啲机会系喺佢面前，但系佢好多时 miss 咗啲 opportunity 咁样咯。 不过其实佢今世做人咧，呢、這个人都系好悠游嘅。佢系如果你话香港嘅节拍嚟讲，系去到。好快好急速啊，咁呢个人 即香港接派十啦吓。 系如果香港嘅接派十呢，我同佢倾偈或者听佢讲嘢或者睇佢对金钱嘅态度，佢可能去到三嘅啫个接派。 咁严重。 佢系真系好慢好好悠游，即系佢觉得佢嘅同 Erica 讲过，佢想做佢就会去做。咁佢对于金钱各样嘢个 sensitive 呢都系悠游啲嘅我觉得。咁所以系慢版囉我觉得佢。 咁我可唔可以理嗱？我可唔可以理解为咩咧？我可唔可以理解为其实咧，佢基本上咧系第一就系、是、比较悠游啦，第二就系佢系有早任嘅，即系 I mean 今世啊，就 系、 是、有早任嘅。所以咧，佢虽然佢咁样问话佢即系前途点点点都好啦，在于佢嚟讲，可能佢对金钱嘅认识啊，或者金钱嘅理解咧，就同我哋常人唔同啦。即系可能你话我要有钱买层楼。而佢起步点咧，就我已经有层楼啊，我已经有几层楼喺度啦，所以佢对即系个嗰条线又唔同嘅，系咪咁咧？ 即系佢嗰个 perspective 系唔系普通人咁样咯？即系佢已经系达到某一个水平啦，所以佢睇嘅视野可能系有啲出入咯。 嗯，明白。咁嗱，咁啊，再想问一问啦。咁如果佢即系三位啊，睇由前世今生咁睇到佢哋，佢系咁嘅话，你会唔会建议或者 recommend 佢做啲乜嘢嘢咧？ 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嘅生命里边咧，其实都即系人嘅每个人嘅取决啊，或者佢嘅人生都会唔同。有啲人会即系而且佢会同人比较，咦？点解我时时都冇运啊？或者我点解我时时都唔能够一帆风顺啊？咁各样嘢。咁我喺呢个 client 嘅 case 里边，我哋觉得佢的而且确喺三世甚至到而家嚟讲，佢都系一个。叫有富荫啊！就算佢做农夫嗰年，佢都唔系一个辛苦嘅农夫，佢都系一个舒适嘅人生。咁我哋会知道有好多时候，我哋会相信有好多嘢点解会成就到呢件事情？亦都 Erica 曾经讲过，其实佢今世虽然佢慢咗好多拍啊，做嘢好立落啊咁，但系佢自己本身都有火善心。咁有好多时候，我哋中国人好多时都会相信，有好多嘢我哋系积得积翻嚟嘅。 系 咁。其实在过往头先听佢咁多世里面咧，有一个共通点咧，佢又系冇杀人放火啦，佢冇受，佢冇伤害过人啊！咁啱先，即系我哋之前分享个 case 啊，可能你会见到有朋友只佢只狗，佢太太系只狗死咗，有啲伤痛啦。咁但系喺头先过往三世啊，又或者我哋而家面识嘅佢，虽然知道佢会帮人之外，其实喺过往三世佢都系一个好自我嘅一个人，佢冇伤害过任何一个人。咁啱事啫，我哋有好多时候都会睇到我哋嘅伦理关系会系火烧啊、将军啊、杀个人啊，或者你系一个受害者啊。 系。 咁我觉得喺缘分之下，我哋好少咧对住一个 client 咧，睇佢三世咧都系咁平，即系你可以话平淡啦。佢冇乜大受伤害，佢亦都冇伤害过人。咁我哋有时都相信，如果我哋中国人相信有好多嘢，你嘅福分各样嘢系积翻嚟嘅。咁我相信佢前世啊，或者过往世，佢起码冇伤害过人，又冇备受伤害。咁喺佢呢世嚟讲，其实佢都属于过得悠游。咁你虽然佢问佢会唔会发达，其实佢问呢个问题唔代表佢想发达嘅。有时 即係可能隨口問。 即係有時佢啊，其實我會唔會發達？其實佢應該知道佢而家嘅萬半拍或者萬十拍，其實佢個人生其實佢都滿意。 係。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今世同佢過往，我哋睇佢三世係好接近之餘咧，我覺得有時係如果你相信嘅係佢過往可能冇傷害過人啦，所以導致佢今世咁平坦。咁佢需唔需要發達？至起碼佢而家唔係窮咯。 嗯， 咁究竟佢想唔想发达？其实从我同佢倾偈啊，各样嘢，我知佢睇得好开。 系， 即系可以有啲人会话俾你听，我要发达，或者我好想有层楼，但系佢呢啲唔会讲噶，佢会话我想做我中意做嘅嘢。咁佢系啦，咁其实佢而家冇做嘢咧，佢做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咯。 都仲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 系，佢做嘅嘢究竟可唔可以搵到钱？咁啊，其次啦，因为我知道佢嘅职业啊，喺我了解上。佢純粹係做一啲佢自己喜歡嘅手作， 嗯， 佢係啦，咁所以我哋會知道佢對於金錢嘅理論其實同過往是一樣嘅，我覺得係好接近， 嗯， 咁佢咪會唔會發達嘅？ 即成個模式根本就好似 copy 咗落去咁。 係啊，喺過往幾世佢都係一啲簡單嘅生活咯，咁，嗯，所以有時我哋好多人會作比較，點解人哋會好啲，自己冇咁好？咁其實可能好多時係因為我哋。帶咗啲唔好嘅能量嚟到呢世啦，咁我覺得有緣分識到呢位 client 咧，我覺得佢將過往嘅善啊，或者佢過往嘅心地，佢都係一個好人嘅心地，都帶咗落嚟今世， 嗯， 所以佢暫時其實係冇乜擔憂啊，冇乜仇恨咯，我感覺佢係一個冇乜大上大落嘅，亦都係一個人嚟嘅其實。 因為人生咧冇乜大上大落啦嚇，我覺得可能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好犀利嘅好好嘅福報嚟嘅。因为即系其实我哋睇即系三位睇咁多前世今生都好啦，你都会系会涉及一啲比较生死啊、亏欠啊嘅嘢多嘅。 又或者我哋之前睇咧，有好多时候有啲即系忍住，譬如有啲之前嗰个客人，佢食嘢好挑剔嘅，咁就算系食嘢挑剔，佢都会可能会话其他人。你咁样啊，做得唔好啊！就算你俾啲山珍海味我，我都觉得唔够好。咁但系呢个人其实佢有一世做小姐，我睇嗰世佢虽然我叫佢二世祖，但佢又冇做坏事喎。 系 佢又唔赌啦，佢净系喺间屋度， 即系懒懒行啦，简单嚟 讲。懒懒行，但系佢又冇，我睇唔到佢会闹啲下人， 即系 甚至睇唔起人嗰种感觉，我完全冇噶。咁所以我形容呢个二世祖嘅时候，我又觉得佢系二世祖，但系佢冇二世祖嘅恶习。 即是他一个善良的二世祖 是啦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人里面，当我遇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除了是一个好人之外，他过往的能量啊，或者他过往的好的气场，其实都有带落他今世， 嗯， 所以导致他今世都虽然说真的平淡似福，但是他轻描淡写过后，他起码没有那么多压力啦，或者没有，就算跟他聊天他都没有仇怨， 嗯， 即今时今日你跟人聊天很多人都会， 即是你没有怨气其实很难， 是啦，你都会怨这样这样不好，这样这样不好，但我觉得这位朋友他都可以做到好平淡或者好善良，相信我想他如果说我觉得积了很多阴德的应该。 因为很多人咧都会即系问呢个问题，即系会唔会上世留落嚟啊，或者带落嚟咧？因为呢个咧系一个比较 positive 嘅例子啊，系即系其实佢留落嚟嘅就系一个叫 peaceful 啊， 系啦，同埋冇伤害啊，或者冇伤害个人都系一个好难得嘅事情啊， 嗯。 因为我记得我上集讲过，前一集我讲过同只猫猫，我认为我每日喂佢其实系一种好好嘅感情啊，我哋嘅感情系点？结果佢话俾我听，你咪食咗我咯。咁嗰下我都打到突，哎呀，我伤害咗你啊！原来，咁，所以喺一个如果冇感受被伤害或者冇伤害过人嚟讲咧，佢都系一个好值得即系分享嘅一个 case 咯。 嗯，明白，因为呢个我都好少啊，系听到系即系过去几世咧，都系一个即系有钱啊，可以悠悠行嘅，即系嘅人啦， 系啦，又会系好人啦， 系啊，又好人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有时咧，每一次嘅朋友仔问呢啲问题咧，可能出嚟嘅答案咧，都未必啊吓，系你想象嘅答案嚟嘅，因为好简单，我如果想问我会发达，咁可能啲问嘅人咧就会话，我梗系 expect 你话我会发达，点样发达，几时发达，即系其实而家好多人都系咁样去睇件事嘅。但其实如果你睇返你嘅前世今生而去否释返你 即係換發達呢一個咁 case 咧，可能咧就會睇到你嘅性格界限啦，你嘅對物質嘅觀念啦，你嘅流落嚟嘅 態度 啦，其實呢啲咧係一個比較比較個核心啊，係導致你會唔會認為你會唔會發達嘅嘢嚟嘅。 所以咧，同埋咧，因為而家開始接觸得呢樣嘢多，或者幫人睇得多嘅時候咧。從幫人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或者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，甚至自己和某人之間的關係，自己是真的學習成長，就好像看到這個 client， 我明白原來他可以做了幾世善良的人，所以今世是這樣，那我會學習到原來今世自己究竟怎樣處事呢，怎樣可以做到平衡呢，甚至人總會有人是會看不起人的，即是 有些人會是這樣，那我現在也學會持平一件事情，因為我要知道如果你每樣都能夠平衡得好的話，那可能在未來我再來學習的時候，我也可以好像這個人一樣可以去到咁無求或者咁隨心，但係個人生又咁暢順咯。 哇，係咁啊，係嘅。 師傅明白了。 係咯，因為呢個係好困難嘅，即係又要明白呢樣嘢，然後又要覺得呢樣嘢係即係講得即係簡單嚟講係說服到自己，其實呢個係平淡自福，即係啱嘛？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啊，即係要我都覺得係一個需要學習嘅態度嚟嘅呢樣嘢。好啦，嗱，我哋今集啦時間咧就差唔多啦。多谢晒三位同我哋分享，咁我哋下集再见， 拜 拜。灵动双子节目免费为宠物主人提供宠物全心解答问题服务，听众可以 send 一张宠物嘅照片同埋想问嘅问题到以下 email kdoormaster@163.com k d o o r master m a s t e r @163.com。详情可以参阅节目的内文，多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。